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嗯，你好酒吧，我最近非常想换一个工作环境，因为前不久微博上看到一话说，你要是在每天重复的地点重复的时间做同样的事说相同的话，那你就是一个三次元的 NPC， 一个被控制的角色。我看到这句话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这说的就是我，所以我现在就想，非常希望能投入一个更让我有存在感的工作环境里吧。 爱若有一种寂寞，令你快乐竟然已变成了我全部的快乐，却忘了描绘自己的风格，深陷在你的境里，挣脱你闪耀的品格。哦哦哦，反驳的观点，来，难道你都不觉得孤单，专制的危险，来，将我控制在你的世界，温柔的说爱我，温柔的照顾我，温柔的囚禁。 折磨Hard to say， 如果你愿意停下来一分钟，尝试着聆听我。Oh， Hard to say， 难道你看不见现在这个我像被洗掉。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 98.2以及 AM 927正在播出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每到周末，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一些出行好去处。那我们首先进入潮流风向标，看我今天带您去哪儿逛逛。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首先要给您推荐一个每天溜着弯就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角楼图书馆。 自去年10月28号开馆以来，不过短短4个月的时间，角楼图书馆的累计进馆人数已经达到了35000多人。昔日古都的老地标之一，正在逐渐成为市民品味书香、体验传统文化的新景点。角楼图书馆修建于1553年的北京外城东南角楼，于上世纪30年代自然坍塌。2016年，参照上世纪20-30年代的黑白老照片进行重新复建后，北京外城东南角楼再次出现在左安门护城河边，建成与明城墙角楼、前门箭楼、永定门城楼共同环绕天坛的一坛居中四楼环绕的历史文化景观。角楼图书馆365天无休，而且几乎每天都安排一场活动。为了吸引更多的中青年读者群体，在征求年轻人的意见之后，每周五的闭馆时间延长到了22点。另外，每周五开办的角楼图书馆夜读活动，如今呢已经成为了金字招牌。图书馆给年轻人专门在2层的阅览室留出一块独立空间，每次可以接受20多人参加。大家围坐在蒲团上，讨论对某本书的感受和看法，那气氛，嘿，别提了。所以呀，我建议您，如果得空的话，也来这儿逛逛，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感受阅读的快乐。报刊亭也可以免费领旅游图了。来京旅游的游客们可以在报刊亭免费领取6种北京旅游咨询宣传册，包括文明旅游、快乐出行、北京旅游地图、会游北京等等。最近这一段时间，多个景区传来了对游客的利好消息，其中的九寨沟景区自去年地震关闭之后首次面向游客开放，西藏林芝地区举办桃花节。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大家熟悉的九寨沟景区在限区域、限流量、限时段、限方式的前提下，向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正式开放了。开放后的九寨沟景区实行淡旺季票价，必须要提前预约购票，旺季每张110块，淡季40块。这也是去年8月8号九寨沟县境内发生7.0级地震之后，九寨沟景区首次面向游客开放。开放区域为沟口经落日朗瀑布至长海扎如沟的扎如寺和日泽阁的静海。由于九寨沟景区每天限流，因此旅行社方面会控制收客人数。南方花期要早于北方，目前江西婺源、云南罗平、广西龙脊、福建古田等地的油菜花都相继盛放。因为各地的花期均有所不同，所以建议想出门赏花的市民朋友在出行前查好相关的信息或咨询旅游顾问，别耽误了花期。网络平台的旅游信息显示，目前的旅游价格相对平稳，正是出行的好时节。最近这一段时间，增加的不只是各位听众朋友的体重，相较之前忽冷忽热的天气，这两天的天气平稳很多，基本上已经感受到了初夏的感觉。估计想着要趁着这大好季节出去逛一逛，贴心的我苗山就为大家准备好了这份北京旅游时间表。想知道每个季节最适合去哪儿吗？想知道那些只有资深驴友才知道的小众秘境吗？收好下面这份攻略就够了。5月玉渡山，关键词高山、大草坪、忘忧湖花。5月的玉渡山已经开始焕发不一样的生命力和活力，不管是这里一层又一层的草甸，还是碧波荡漾的忘忧湖水，都充满了灵性。站在草坪上举目远眺，蓝天白云下美得像一幅静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所有烦忧都可以放下。地址：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玉皇庙村东，票价每人60元，老人学生凭证件半价。沿八达岭高速公路到延庆城区，走110国道，走古龙路，按玉渡山景区指示牌行进。公交：由八路、始发站、前门、安定门地铁西口，每周六日发车。德胜门箭楼每5分钟对开一辆，到延庆县城再乘920环线到玉渡山景区。6月份要到神塘峪自然风景区，关键词潭水栈道。初次到神塘峪的游人也许会有恍然来到九寨沟的错觉，因为这里是一个环境幽静、没有干扰、没有污染、仙境般的世外桃源。6月开始，原生态绿色植被爬满山间，在这里深深地呼吸一口， 满满的负离子能让你的能量条满血复活。神堂峪如今多了一条栈道，栈道从不夜谷门区进入，延伸至神堂峪景区的一条免费徒步栈道，全长7558米。这条栈道有平坦的舒适，也有登高远眺的开阔，让人心驰神往。地址：北京怀柔雁栖湖环岛西北8公里，门票35元，儿童学生17元。公交：东直门坐916或936至怀柔渔家园，转乘916专线到神堂峪停车场。自驾：京承高速怀柔14出口出，直行上高架，向范祺路方向到出口沿惠都路直行约6公里，向右侧转弯直行约7公里即到。来到七月，就应该带上父母一块儿去不老湖转转。关键词：避暑、绿色食品、林海松涛。不老湖又叫半橙子水库，这里远离闹市，环境优雅，山环水绕，天水一色，景色宜人，是度假休闲的好去处。而且整个景区没有丝毫人工雕刻的痕迹。更可贵的是，七月这儿的气温比城区要低7度左右，是不是闻到了清凉的气息呢？景区的特色有三绝，一是独一无二的浴场，全都是由麦饭石铺成，健身防病，或许这就是不老屯镇长寿人多的秘密吧。二是当地纯天然绿色食品和风味小吃，三是古时域的林海松涛。地址：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镇半橙子村。公交线路：东直门长途站乘车至密云，转乘开往不老屯的车到半橙子下车，换乘中巴即到。自驾路线：京密路，在松树峪下京密路，不老屯方向见路标右拐即到。剩下的八月就要去蒲洼东村，关键词：梯田。这个美丽的小山村平均海拔在1000米左右，群山环绕，地势高峻，素有北京小西藏之称。八月的蒲洼东村清爽宜人，尤其是在这里的梯田景观相当之美。这里没有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在这里你可以安安静静独享你的壮丽与秀美。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东村。自驾路线：京石高速琉璃河出口，途经石渡、蒲洼，最后到达东村；或者京石高速盐村出口，途经沿河路108国道，最后到达东村。九月份推荐您去瑶桥峪水库，关键词：避暑，感受秋景。很多人都不知道雾灵山东侧有这么一个水库，它位于密云的安达木河上游瑶桥峪村，还有个很美丽的名字叫做雾灵湖。水库不大，湖水呢碧绿幽深，仿佛是从天际滑下来的宝石，写意般的唯美。在九月这个秋意正浓的季节，这里周边山上星星点点的秋叶点缀了清澈的湖面，几分诗情几分画意，足够给你遐想和回忆。地址：密云区安达木河上游瑶桥峪村。交通：地铁15号线在凤博站下车，换乘公交970路在坛城家园站下车，换乘公交密39路在瑶桥峪站下车。十月您可以去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关键词：赏红叶、白桦林。要说十月最红的是谁，不是任何一个明星，一定非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莫属。公园有原始次生林7万亩，森林覆盖率居北京市之首，原生态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风景绝美。除此之外，喇叭沟的千亩白桦林也堪称绝不能错过的美景地之一。满山的红叶，五彩的景色，绵绵的白桦林，看了便能沉醉其中。地址：怀柔区喇叭沟满族乡孙栅子村西，门票每人54元。公交：在东直门长途汽车站乘坐916-936支线公交车到怀柔城区渔家园站，转乘到汤河口的公交车，再转乘到孙栅子村的公交车到达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自驾路线：京顺路101国道，京承高速到怀柔城区后向北沿京嘉路111国道到达喇叭沟乡政府后左转，可以到达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11月天园公园，关键词：赏银杏。 公园里有一片偌大的银杏林，比钓鱼台银杏林的面积大好几倍呢。但是知道这片地方的人可真是不多，来这里可以摆脱拥挤的人群，舒服地拍到银杏的景观。十一月的天元公园好像步入童话世界一般，当秋风吹起时，树叶随风舞动，沙沙作声，属于秋的韵味全然挥发。地址：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双林东路天元公园，门票免费，乘车路线乘坐452路、959路公交车到青塔西路南口站下车即到。到了12月份，就应该去黑龙潭转转了。关键词：赏冰瀑。黑龙潭坐落在密云区石城镇鹿皮关北面的一条全长4公里、水位落差220米的峡谷里，距北京100公里，景色优美，尤其是冬天更是别有风味。12月的黑龙潭可以观赏到黑龙潭的三瀑18潭里的冰，晶莹剔透，把这条峡谷雕琢得景中有奇，奇中有景。即便咱们北京现在下雪不容易，但这里的冰瀑却是自然天成，没有亲历真正的冰雪严寒就不算是过冬天。地址：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鹿皮关北面，票价40元。交通：知春路专线车黑龙潭京都第一铺路线2，东直门汽车站980或987路到密云鼓楼换乘专车去黑龙潭京都第一铺。自驾路线由京城高速沿着密云城区到水库风景区，最后到达黑龙潭。方案2，沿三元桥京顺路、京密路、云佛山、密关路，最后到达黑龙潭。总之，一年四季的北京都有不同的美景，不同的美景都能带来不同的感受和体会，所以赶紧收好这份北京最美时间表，挑一个时间，挑一个地点，带上你爱的人一起出发吧。 告别所有旧的想法。 天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不放弃不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飞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敢离了干脆不会累。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前一段时间平昌冬奥会带来的冰雪热，以及我们全民期盼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的到来，在我们北京冰雪爱好者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光要在咱们国内滑，还想出国去滑雪，日本北海道呀，还有瑞士、奥地利，这些都是冰雪爱好者的天堂。那瑞士呢，就是一个著名的滑雪旅游目的地。但其实除了滑雪，瑞士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那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瑞士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媒体经理黄甫一宁。你好，一宁。 苗山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觉得瑞士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滑雪的一个圣地，那其实瑞士也是冬季旅游的发源地。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瑞士它位于西欧的中心，也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中心地带，所以这里的自然风光非常的纯净，拥有非常众多的高质量的雪场，这里的现代化设施呢也都很完善，那么旅游接待呢也是非常的有经验，而且很周到很安全。那么瑞士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冬季旅游的运营经验，除此以外呢，其实还有各种各样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叫瑞士是一个动静两仪的冰雪家园。今年呢，瑞士旅游的推广主题是瑞士你的冬季升级版。 哎，一宁，你对瑞士是相当的了解了，有没有特别值得推荐的地方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一块分享一下的？ 啊，那简直太多了。其实瑞士本身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它只有两个半北京这么大，但是旅游资源来说非常的丰富。它首先呢，我们来说滑雪资源吧。在瑞士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48座，所以呢，其实你在瑞士各处都能有非常优质的雪原，这里呢有超过200个滑雪场，可以说是一个滑雪的天堂。在瑞士呢，其实滑雪不是一种运动，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如果您不滑雪的话呢，也可以去选择一些非常简单的雪上的活动，比如说是像冬季的一些徒步啊，或者是雪橇漫步啊之类的这些运动项目。 其实我还特别关心吃的这个问题，瑞士有没有特别的好吃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嗯，没错，在瑞士呢其实还有一些美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瑞士的牛奶非常的著名，因为这里有非常纯净的高山牧场，这些奶牛其实平时他们吃的都是阿尔卑斯的山花山草，所以他们产出的牛奶也非常的高质量。那牛奶的一个衍生品就是奶酪，在瑞士非常的著名。那瑞士的一道非常著名的国菜就是奶酪火锅，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去品尝过，我推荐大家到瑞士一定要尝一下这一道美食。 好，非常感谢一宁带给我们的分享。 最后呢，我其实也代表瑞士国家旅游局邀请更多的中国游客在冬季来瑞士体验阿尔卑斯山的风情，来感受冬季旅游发源地的一个升级的乐趣。 怎么样，今天的信息量够大吧？刚才给您提供了一个每个月推荐去的景区列表，之后呢咱们又去了个远地儿，瑞士。喜欢滑雪的朋友一年里大概8-9个月都可以去瑞士滑雪过瘾。我们的节目是相当的实用和丰富吧，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放马过来，我还真不相信我解决不了，就算真的我回答不了，咱背后也有智囊团呢，有外援，您放心。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给我留言，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咱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宣传广告之后，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玩转市集，苗山继续和您相约，下个时段节目同样精彩，把你的耳朵叫醒哦。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 AM 927正在播出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战市集，我是苗山。在第一时段，苗山可是奉上了独家的北京城市旅游指南啊，您是不是已经偷偷的收下了呢？在这一时段呢，我还要再把这个旅游指南再细化一点，基本这个时段您再听完，未来这几个周末怎么安排，我估计您肯定是心中有数了。其实市里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也是值得最近花点时间到那儿瞧瞧。故宫文物医院预计年内开放。故宫博物院表示，故宫的文物医院有望在年内作为常规展馆向公众开放，观众通过提前预约之后，即可通过长廊两侧玻璃近距离的观摩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技艺。文物医院位于故宫西侧院墙内侧，是一组361米长的古建筑平房，共分为科技保护区、分析检测区、书画修护区、综合工艺修护区、综合艺术品修护区、金属钟表修护区六大区域。书画、木器、漆器、金属、钟表、陶瓷、织绣等文物都可以在此修复或者复制。自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之后，文物修复工作也从沉寂无闻变为公众的焦点。文物医院的开放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观众愿望的结果。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这样解释文物医院的开放原因：我们希望通过展示文物修复的过程，使观众了解文物修复的科学性，体会到文物修复工作者崇高的工匠精神。目前文物医院正在进行志愿者讲解招募，共收到有效简历871份，上月底面试已经进入第二轮，文物医院也将于今年年内预计开放，并预计通过一年左右的摸索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接待方案。圆明园百年牡丹盛开迎客，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近日，圆明园含金堂、漏月云开等景区的百种牡丹迎来盛花期。此外，园内丁香、桃花、海棠、二月兰、文冠果等春花也相继开放，繁花似锦，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 牡丹花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作为京城皇家御园，圆明园内种植牡丹近百种，包括名贵品种魏紫、瑶黄、豆绿、照粉、二乔、黑葵等等。含金堂景区牡丹种植面积20000多平方米，是圆明园内面积最大的牡丹观赏区。上万株牡丹同时绽放，美不胜收。漏月开云景区则有9株2米多高的百年牡丹，极为罕见。另外，园内还将举办圆明园宫廷昆曲嘉年华，开展昆曲妆容体验、昆曲文化讲座、昆曲折子戏品鉴活动、宫廷昆曲折子戏实景演出等一系列文化活动等您参加。时下正是京郊农田观光好时节，今年本市农田景观作物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引进开花植物及具有景观生态功能的植物种类达到181个。2018年，北京农田生态景观将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油菜花和向日葵，而是养眼又养心、富农又富地的新景观。据介绍，这181种植物包括越冬早春开花和晚秋开花的蓝香芥、蓝亚麻、虞美人、地背菊和翠菊等24个新品种，以及157个具有景观生态功能的植物种类。除此之外，农家乐里还新增了牡丹、薄荷等官食两用药用植物，穿心莲、紫背天葵等盆栽也可作为市民乡村旅游的伴手礼带回家里。占地800亩，位于顺义区的大孙各庄的博特园现在成了生态观光园，连翘、欧里、金银花、板蓝根、荆芥等10多种观赏性较好的药用植物给园区镶了金边，还带动了周边民俗村的发展。房山区的韩村河镇1000亩冬油菜花新品种渐渐褪绿土黄，从月初开始渐渐地变成了黄色花海，到了6、7月份又是另一种景色。马鞭草、波斯菊、硫华菊、白日草，一种花一个颜色，像大彩带一样美。5月份到琉璃河欣赏牡丹土方，6月份去妙峰山观赏开满山谷的玫瑰，7月份来门头沟可以看到黄芩香满茶园，8月份可以到房山和大兴的渔筏，能见到向日葵海，9月份去喇叭沟门可以赏金菊，10月可以去顺义北小营前鲁各庄、海淀上庄、房山十渡收获水稻。平谷千棵桃树邀您认购，即日起到6月份，平谷大桃成熟之前，咱北京市民啊可以选择一种全新的购买方式来购买平谷大桃了，认购桃树，参与种植，收获时亲自采摘，一条龙。作为北京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主要活动之一，情定桃花平谷大桃认购活动最近就在大化山镇正式启动了，先期推出1000棵桃树的认购活动，市民呢可以通过扫描桃树上的二维码、团体打电话以及登录桃娃微信公众号这3种方式认购，认购价格会根据桃子的斤量不同而价格不同，16斤到180斤桃的认购价在100元至1000元之间。市民还可以在认购的同时享受平谷景区门票、民俗餐饮、住宿优惠等等。圆明园移栽古丁香开了，现在这季节正是赏花的好季节，从戒台寺移栽到圆明园的2棵清代古丁香后代经过半个月的适应期，现在已经都开花了。圆明园的如古含金、福海景区、含秋馆等景区分布的1000多棵丁香也陆续绽放，春风拂过，芳香四溢。今年圆明园还栽种了银杏、榆叶梅、碧桃、紫薇、杏树、玉兰等树木1700多棵。现在正是圆明园第23届踏青节期间，园内的榆叶梅、碧桃、海棠、文冠果、二月兰等花卉均纷纷绽放。最近呢，天气不错，又来到了最适合出行的好季节了。这一段时间的采访过程，我发现很多国家都对咱们中国公民开放了更多便利的签证政策，同时各个国家旅游局都发布了自己今年的全新年度旅游主题。那现在我们马上连线旅游刊主编海涛，看他最近的采访过程当中有什么新的发现。你好海涛。 你好苗山。经过我这一段子的采访过程中，和很多这个业者及很多旅行社啊，包括很多旅游局互相沟通中呢，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几个目的地吧。第一个应该是这个季节比较适合摩洛哥，因为首先在签证方面十分便利，中国的护照的旅行者可以实行免签入境，单次最多可以停留在90天左右， 而且摩洛哥对于很多文艺青年中是一个不能不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里边撒哈拉的大漠和星空比较链接，包括漫步在蓝色小镇呀，或者探寻一些质朴的村落呀，都是非常好的。 嗯， 然后我第二个目的地呢，我比较推选于俄罗斯，因为现在中俄双方在签署团队游的互相免签证方面呢，给了好多便利，基本上中国公民可以通过团队游的一个方式，在免签前往俄罗斯，只需在出发前的一周提供一些有效的半年以上的护照首页即可。而这样的呢，在俄罗斯，首先我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了，像俄罗斯东北部比较简单这种俄罗斯的古城镇呀，还有包括跟俄罗斯串在一起的旅游线路，俗称金环，在圈里边俗称金环，这些古城镇都有很悠久的一个历史了，从12世纪到17世纪之间的很多建筑都是游览价值特别特别高的。然后我比较推荐的第三个旅游线路呢，是越南的复活岛，这个时间段去东南亚是非常好的，而在签证方面也是特别便利的，外国游客入境到越南岛可以享受30天左右的一个免签政策。越南岛唯一有一点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人满为患，希望大家错峰而行，但是在白色的沙滩和海水把海岛孤立起来，坐乘船呀或者飞机到达呀，都会让大家得到一个很与世隔绝的这样的一个有私密性空间的愉快的旅程，所以我也比较推荐这三个国家吧。我再向大家推荐一个签证政策比较好的，像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现在来说是首个向中国公民提供免签入境的欧洲国家，黑山则可以指定旅行社开具邀请信息免签入境，而且出发时间只有20天，提交护照首页。目前市场上有很多相关这个国家的旅游产品，为两个国家之间做一些串联的旅游也很好。然后还有比较好的，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泰国呀、普吉岛，如果一查就能知道，中国游客在泰国的入境方面呢，可以申请为停留期15天的落地签，只要携带有效期不少于6个月的护照就可以了。然后落地的时候可能要提交一个2寸的白底照片和一张往返机票的电子票就可以了。还有比较推荐的就是可能新加坡，基本上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是一个连线式的旅游。新加坡的团队签证只需提交护照首页的复印件就可申请，而印度尼西亚从2015年的6月份对中国公民就实行免签了，最多可以停留在30天左右。 嗯，非常感谢海涛的分享， 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聊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 聊到周末出行，就不得不聊聊交通方面的事儿。现在的三五好友都会在周末结伴开车出游，那一提到自驾呢，就要了解一下周边的道路情况。有着最美乡村路之称的延庆滦赤路千晓路大修工程已经正式开工，预计8月中旬全部完工。滦赤路延庆段与千晓路形成环线，位于延庆区的东北部，不仅是百里山水画廊景区的重要旅游路线，还曾获评全国百条最美乡村路的称号。滦赤路2010年提级改造，经过8年的使用，路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千晓路路况也比较差，影响到了沿线村民以及观光游客的通行，所以需要大修。滦赤路大修起点为延庆怀柔交界处，经过滴水湖、乌龙峡谷、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朝阳寺景区，终点位于千家店镇长寿岭村，全长21.31公里，技术等级为山区2级公路，路基宽8.5米，路面宽7米。千晓路大修则分为延西线和越岭线两段，延西线起点为千家店镇花盆村，终点位于千家店镇亭台子村，该段道路沿黑河前进，路基宽8.5米，路面宽7米。越岭线起点为滴水湖景区，终点位于珍珠泉乡小铺村，该段连接滦赤路和四宝路，路基呢宽7米，路面宽6米，共18.56公里。目前两条道路均正在进行旧路的掀抛作业。滦赤路大修现场负责人李任峰介绍，为尽量减少施工作业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取半幅施工的形式，同时配备了专职的交通导改人员，对过往车辆进行有序的引导，施工期间均可通行。另外，记者也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了解到，新机场快轨一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当中，今年年底力争实现隧道段、高架段的贯通，明年实现开通运营。 此外，新机场线预计在今年年底启动北延至丽泽商务区的工程，并在丽泽设可以办理新机场直机手续的城市航站楼。那以上的路段呢，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小心通过。全长 41.365 公里的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南起新机场，北至草桥站，全线设新机场北航站楼站、慈各庄站和草桥站。新机场线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都明确要向南延伸，并预留了南航站楼站。不过眼下新机场线北延方案又浮出水面。此前规划部门多次组织相关单位研究和论证，基本确定新机场线延伸至丽泽。目前在建的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北端终点是草桥站，位于南三环外，丽泽商务区则位于三环内，在草桥站的西北方向。北京市轨道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到，北延至丽泽是让新机场线可以服务该地区的发展。新机场线的北延工程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启动，目前正在完善相关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北延之后原本设在草桥站的新机场城市航站楼也将北移至丽泽，具体位置还没有敲定。城市航站楼是新机场在城区内的站点，可以供乘客在此办理直机和行李托运。新机场快轨的列车采用7+1模式，除了七节乘客车厢之外，还外挂一节行李车厢。丽泽商务区已经有14号线和16号线两条地铁线正在建设当中，新机场线北延后的丽泽站点将可以实现与14号线和16号线的换乘。另外根据规划，草桥至新机场仅需19分钟。新机场线是国内首条最高时速160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线，旅行时速110公里，所以说从草桥到新机场运行时间仅需19分钟。而这样的速度也让施工难度格外加大，隧道里的坡度、轴线等指标如果差一丢丢，就会影响到列车未来能否达到160公里的时速。在率先打通的2公里隧道内，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项目负责人就告诉记者，工程建设更接近于铁路，每段轨道长度达到125米，是普通地铁轨道长度的10倍，对焊接工艺要求也是相当之高。根据北京市轨道公司透露的工程进度，新机场线高架段共16.2公里，已经进场15.5公里，车站施工全部进场。未来新机场快轨草桥站可以实现四线换乘，与10号线、19号线、11号线衔接。另外慈各庄站未来可以与城际铁路联络线换乘，新机场北航站楼将与 R4 线京雄城际、狼卓城际换乘。根据目前的进度，新机场线今年年底力争实现区间结构贯通，明年进入设备安装、车站装修阶段。最后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比赛地崇礼最新发布的城市品牌。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比赛张家口市崇礼区近日发布了城市品牌、城市标志、吉祥物和中英文广告语。城市标志以崇礼春赏雪、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四大特点为重心，以雪山、雪绒花、长城、绿野和雪道为设计元素，体现了崇礼四季分明的风貌特色。吉祥物以金花鼠为设计原型，色调鲜明、活泼可爱，脸上展露着自信的笑容，毛茸茸的大尾巴尖上还形成了一座雪山的造型，与崇礼城市标志的雪山相互辉映，仿佛刚刚滑雪归来，用行动盛情欢迎国内外朋友相约崇礼。为展现冬奥城市形象，崇礼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相关专家团队进行合作，于2017年年初就启动了崇礼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工作。崇礼将依托城市标志和吉祥物，开发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和旅游纪念品，推出以冰雪为主题的影视、动漫、网络游戏、图书、歌曲等文化产品。目前崇礼与冬奥会相关的76项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工了43项，年内将再开工22项。冬奥赛事核心区的场馆也将于5月份全面开工。反正怎么听着都感觉冬奥会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呢。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区 久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话说这片花一出，大家故意猜着了，这马上咱们就得转起来了。今天咱们去哪儿转呢？这个地方真的是男生女生皆喜欢的目的地，因为这里呢又可以满足男同学对于汽车呀还有科幻呐、未来世界的遐想，而且还可以一解女同学们的口腹之欲。这里既是速度的世界，也是吃货的天堂。这是哪儿呢？稍事休息，潮流梦工厂玩转市集的第三时段，苗山带您转起来。 我就在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 正在播出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从这个时段开始，我就要带您逛吃瑞士了，但是我一个人带着您好像有点单薄，我得带一助理啊。不不不，事实上我是他的助理。那下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的领队，目前网络上特别受欢迎的一部旅游纪录片 Going 的总导演，有请郭涛。 大家好，我是郭队啊，就大家都这么叫。 拍纪录片的同时呢，整个剧组相当于都是您带领着，所以您是整个剧组的领队，可以这么理解吧？ 其实没几个人拍，什么活都干。 是吗？几个人啊？ 最少可能就俩人就干了。 啊，俩人就干了。 对， 就是说只有一个导演和一个副导演。 一个摄像加一个导演。 好，那我们的领队已经到位，我们的逛吃旅程即刻出发。瑞士我们知道也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因为随着冬奥会的这个持续升温，大家对冰雪运动是越来越感兴趣了。那瑞士呢，就是欧洲一个特别适合滑雪滑冰的好地方。 今天咱们除了滑雪都可以聊一聊。 哎，好呀，其实很多朋友对瑞士的了解可能就是手表或者滑雪， 没错， 但其实瑞士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逛的。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滑雪，所以的话我去瑞士的目的地会有其他的这个想要看的东西啊。这一次的话是不是要猜了？这次我就 这么快就已经进入到问题的环节。 这次我要去看一个展览。 应该说是你上一次去瑞士的理由是因为你专程要去看一个展览。 对对对。 那今天也特别想带我们听众到这个展览上去看一看。 没错， 郭队带我们一出发就问出了第一个问题，大家猜猜这个郭队打算去瑞士看哪个展览呢？您肯定是猜不着，所以郭队您就说吧。 好，得嘞。去瑞士的话其实它有很多的城市嘛，然后我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日内瓦。 日内瓦。 对，那提到日内瓦，如果是再加上展览的话，其实很多人就知道了，尤其是车迷。因为每年的都会有日内瓦的国际车展。所以这次的目的地主要是先去看一下日内瓦的车展都有什么新车啊，车展的盛况是怎么样的。全球的五大车展之一。 全球五大车展。 因为全球的话有法兰克福、东京啊，包括巴黎啊，还有底特律和这个日内瓦车展。日内瓦车展的话，它主要展示的是所有企业、所有品牌在这一年和未来的几年当中要发布的最新的科技的这种概念车的产品。所以的话，它跟其他几大车展，包括北京、上海的车展，都有很大的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啊。它是很先进的、很科技的啊，黑科技的一个车展。 所以说瑞士的这个车展可能概念化的车多一些。 它代表的是几年之后你能看到的车的车型、 车辆发展的可能性，未来的可能性都会在这个展览上露面哈。 对，是一个轨迹。所以在这个车展上，我们比如说这次我们看到很多可以飞的汽车，还挺代表这个未来的前瞻的。 怎么个飞？ 其实比如说这回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款车就是意大利设计。意大利设计是这个意大利最著名的汽车设计公司，联合奥迪还有联合空客。这个就是 飞机生产商。 对，三个企业一块儿出了一款车。那设计公司主要负责这种理念上的这种承接，然后奥迪呢主要负责在地上跑的这一块。然后空客呢主要负责飞的这一块。它的一个车是分成三个块的。 底盘是一个充电的东西，它可以随意移动，然后中间的那个车厢是活动的，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像大疆一样的无人机，四个旋翼，那个是由空客来承接的。 哦， 这样的话它整个车辆在未来哈全都是共享的，所以的话就是你当你的目的地不太适合这个地面交通的时候，它直接就是空客的那个飞行器会把你的车厢吊起来就飞到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之后可能不适合飞行的，可能为了解决最后几公里，它由这个自动驾驶的这种奥迪的这个车厢加上底盘，然后把你送到这个最终的位置，然后整个底盘的话当你送到最终目的地的时候，它会可能会自动驾驶到一个无线的充电场，然后去进行充电，整个的这个作业是非常的环保，然后也非常高效，因为是共享的嘛。 这个概念车设计是未来是为民用设计的吗？ 这个一定是民用的，包括最新的特斯拉也好，包括瑞士自己的一些概念车的品牌全都推出了这种共享车的这种计划，而且是无人的。 目前的这个概念车是可以飞起来的？ 它有一个宣传片，这个目前这个概念车可能我们没有看到飞的，但是另一家厂商提供了一个这个能飞的汽车，那是已经可以飞的了，而且是正在售卖的，大概$40,000就可以买一台车 啊， 你也可以 已经上市了。 对，你也可以理解为买了一架飞机。 那我理解这个车基本上是为了针对堵车，解决堵车问题。 有可能，但是这个飞机的话，应该说这个汽车吧，它是一个，就是你看起来其实有点像飞机，但是把所有的那个机翼，它是直升机嘛，都折起来了，就正常跑，当汽车开是可以的。然后到了这个机场之后，有这跑道的这个作用嘛，然后它把所有的机翼都展开，可以持续一个500公里的一个飞行的一个距离，应该是相当了不起了。 哇，就简直就是变形金刚现实版，是吧？ 没错没错啊。 我觉得真是男同学当领队带我们节目出去玩，一看就特别硬朗。 对，因为你去瑞士的话，就是确实滑雪是一个选择，但是瑞士能看的，尤其是日内瓦啊，能看的什么表展啊，包括汽车展啊，这种偏机械的东西非常多，所以。尤其是男同学去的话，其实挺受益的。 哎，这个车展是每年都会举办，对吧？ 对，每年的3月10几号都会举办。 哦，所以是一年一度。男同胞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瑞士日内瓦专程去参加车展看看。 对，我们可以在网上申请一些，比如说非媒体日的这种观众票啊。当然，你如果是出去玩的话，你直接在那买票也可以看，而且在海外车展的环境非常好。 嗯。 啊，它不像是一个北京车展特别大。每天看一个车展可能跟跑半个马拉松似的，但是在瑞士的话它场地很集中，你能看的新车就应接不暇，一辆挨着一辆啊，而且整个这种场内的环境也没有那么嘈杂啊，非常专业。 其实总体来说欧洲呀在办展览的时候经验是很丰富的。 对， 而且呢整个系统运行起来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在欧洲有时候观展的时候会觉得很舒适，没有那么辛苦。然后这个展览举办的所在地是日内瓦大概什么位置啊？ 日内瓦机场的边上。如果你真的就是为了去参加这个展会的话，你下了飞机之后坐一个这个沙头 bus 就直接到了，非常的方便。 嗯， 当然了，就是因为整个这个是全球车展，所以的话来的记者非常多，这个住宿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事情。像我们以前去的时候经常就是看展是在瑞士，但是可能住在法国。每天要开车去到场地，你就必须要提前订才可以。 所以是提早的开始进行你这个计划规划。 对， 行程，因为欧洲很多国家离得很近嘛。 对 吧，只要您在这个距离上选择相对方便一点，无论是哪国倒无所谓哈。 对对对对， 申根区内要很重要啊。 对，就都行。但是这回我们住的地儿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头两天讲个漏住到市区了，然后有一天实在是没房了，住了一个 B&B， 但是呢这个 B&B 是在一条船上， 就是民宿啊。 对，然后它是在日内瓦湖上的一条大船，也非常爽。 那你相当于就住了几天船啊？ 住了一天船，因为太贵了。 多贵啊？ 1900块钱一天，就是一晚 两个人。 你甭管几个人，就是一间屋嘛。那个船很大，是一个双体的一个大帆船机帆船，看着没有那么就没有想的那么大，然后进去之后发现里面有8个双人间啊，还是挺震撼的 呀。其实你们应该团购啊，对不对？组织一下当时一块儿参展的人，哪怕不认识，咱们先搭个伴儿， 是 分摊一下。 而且这个船你也没法说一直在上面待着，它就是晚上6点你才可以入住，早上的话你就得出去了。 这期基本上是人家周末度假出去旅游用的吧？ 嗯，它承接一些这种出海或者说 在湖里的游玩的一些服务，但确实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嗯， 民宿住过这么多，头一次在船上住，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啊、哦，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车展每年是持续几天呢？ 车展大概持续一个多星期，媒体日有两天的时间， 嗯、 然后媒体之前的半天你还可以去探馆。 嗯，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提前在官网上首先查询一下时间， 对， 然后交通方式，提早的订一些酒店或机票，因为随着这个热门的展览举办期间，无论是交通费用还是住宿费用肯定都会上涨的， 包括租车也是。反正租车的话我觉得因人而异，因为整个日内瓦的交通我觉得还是、嗯、它不是混乱，但是很复杂啊、嗯、因为我们经常在欧洲开车哈、啊、就是欧洲的交通我觉得相对来讲是很规矩，这在国外开车都是这样。 嗯， 但是在这日内瓦开车呢，它这个交通标志的这个标识跟路线非常复杂。 嗯， 一条就是比如说你一条顺行道路，它最右面是公交道跟那个出租车道， 嗯， 就只有这两种车是可以走的。 嗯， 而且他们是不看红绿灯的，他们那个灯是白色的，这个白色灯如果是横杠呢就是他们停车，竖杠就是他们走。然后在他们的左边呢是自行车道，自行车道的在左边是汽车道，汽车道又分左转直行跟右转。所以就是如果是没有欧洲开车经验的人，头一次到日内瓦开车，我觉得真是晕头转向。 自行车道夹在汽车道正中间，相当于 没错啊、这是主干道的状况、啊、 我有点不太看上路了，在这 对，再加上它还有那个有轨电车嘛， 嗯， 所以的话你还要避开有轨电车的一些路线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挺虐心的。再加上道路也非常窄， 再加上语言标志也是不一样的。 对，它是法语。 对，瑞士相当于其实它是一个 说法语的地儿， 法语比较多。 对， 但是仍然就反正多种语言。 但它官方的标识全是用法语来写的，所以的话，嗯，最好还能认几个重要的词儿吧。 嗯 嗯，尤其是停车的时候，我觉得也比较重要。 嗯 啊，停车这回我们算是不能说是吃亏，但是花了大价钱。 怎么了？给我们讲讲这 个 段儿。 那在日内瓦这个城区停车的话，就是非常昂贵啊， 嗯， 而且这个条条框框很多，你经常在路边上看到一个蓝牌子，以为是能停车的，但其实上面呢用法语写着这地儿只能停半小时， 哦，临时停车， 而且还是要交钱的， 哦， 然后有的地儿呢是能停一小时，有三小时，还有九小时都有，然后呢，这上面还写着有的是周一能停，有的是周一到周五能停，有的是六日怎么样，反正就是条框特别多，然后再加上 很复杂， 你读不懂、嗯、你不知道这块到底是怎么停车啊。然后它地上有很多这个颜色的线，比如白线就是正常停车位，黄线不能停，还有蓝线就是免费停车位，但是蓝线是免费停车位，你要看牌子能停多久啊。如果是蓝线的话，它每个车的车门里都有一个小牌儿，上面有一个这个圆盘，你可以标上你是几点到的，如果你停超了时间仍然是要被罚款的。 我忘了已经。 你已经忘了是吧？ 就是什么色儿。哎，那您正好可以问一下，看看听众朋友刚才有没有认真听讲，有刚才提了三个颜色， 对， 你挑一个颜色提问好了。 那就是免费停车是什么色儿？ 好，在日内瓦停车，市区里面停车， 对， 车道有不同的颜色划分。那刚才郭涛就提到的有三种颜色，免费停车位是什么颜色？ 对，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或者认真听讲的话，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珊，然后找到我，给我留言，告诉我您认为对的这个答案，然后就会有机会获得小礼物哦。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这个大家估计冥思苦想，我也看到这个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开始留言了。郭涛，现在公布答案吧。 免费停车，然后且分时段免费的是蓝色的标线。 嗯、蓝色标线。 对。 黄色是不能停。 黄色不能停。 白色是正常车位。 是肯定要交钱停的。 对。 当然你也可以停到地下的停车库， 嗯， 因为它路边上真的是太难停了，所以政府会提供一些，就是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停车楼或者说停车的地库啊，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过夜什么的你可以往那儿停，但是挺贵的、嗯、啊，我停了一天多花了102还是106瑞郎 地库啊， 对，人民币一天多花了我600多块钱，比租车贵 呀、啊、 对，租车一天才200多。 早知道还不坐火车呢，是不是？ 对，早知道我其实是这样，因为早知道我就不租了，因为你从那个机场到市区是有那个 那个巴士你可以坐的。 嗯。 而当你到了市区，你住上店之后，每一个酒店都会给你一个交通卡。 啊，真的吗？ 你只要住店的游客都是有一张交通卡，这交通卡坐汽车，然后坐这个有轨电车，坐船，全是免费的。 这个是日内瓦这个市给的一个福利吗？还是瑞士整个国家都是这样？ 瑞士其他地儿可能公交车比较少，就日内瓦，因为它是一大城市嘛， 它比较密集。 对，所以我到日内瓦确实，哎，到那就 这是城市福利吧，算是。 对对， 它是只提供给游客的嘛？ 只提供给游客， 就是在酒店入住。 对， 但是 Airbnb 就没有了，对吧？ 那确实没有。嗯，然后应该是每个城市都有，因为我最后一天在洛桑住了一天，他也给我这个牌了。嗯， 但是是正规酒店对吧？不是 正规酒店。对对， 这个其实相当于给大家提供一个挺好的小消息。 没错， 很多朋友喜欢自驾，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海外自驾要根据不同的国家咱们争取。比如说美国，我觉得适合自驾。 对， 是吧？ 美国是反而是不适合公共交通了。 对，因为它比如说国土面积比较大，各城市间呢除了坐飞机，公路修的比较好。 没错， 而且呢路边也没什么可看的，也不影响你开车的时候分心这件事儿，所以它高速路比较适合。像德国驾车也还好， 也还好， 对吧？但是德国有问题，就是它限低速。 对对对， 是吧？速度上面大家注意，另外规章制度上面跟咱们稍微有点不同。 没错。 但是刚才提到的瑞士，应该是欧洲里面算是自驾在公路上相对复杂一点的。 有一点复杂，然后像对应来讲，英国什么也是很复杂，因为它路很窄嘛。 而且换舵了。 换舵了，你在进出环岛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所以海外自驾，一个是就是自驾的文明程度你要做好，就自身要做好。 嗯。 第二的话就是一定是量力而行。 嗯。 啊，没在海外自驾过、历练过的人，上来就到这种地儿开车很危险， 很危险。好，那我们基本上逛了几天这个车展，基本上男同胞们简直像回家了一样。我记得有一年我在斯图加特逛那个车展的时候，男同胞们都在车展里面特别开心的逛，然后拿着相机呀、手机呀、特别兴奋。女同胞全部在休息区，感觉就是商场的反义词， 是 吧？ 是。 然后我们从车展出来之后，下一站我们即将去哪里？ 下一站我觉得，因为我给自己设计一个很短的行程，开着车嘛，所以得通过高速的话，我们沿着日内瓦湖的这个北面，我们首先来到了一个地儿叫沃韦。对，它这个镇子很小，但实际上它有两个比较出名的东西啊，一个是晚年的卓别林、是在这儿这个 养老的 啊，所以在这个湖边上有一个卓别林的铜像。那其次呢，有一个大企业是这儿的啊，这个企业是专门现在啊给我们感觉就是专门做速溶产品的。 速溶产品 速溶咖啡之类的，这算是一个问题吧。 速溶咖啡这牌子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吗？ 耳熟能详的，这牌子那个这个 logo 也很简单啊，有仨小鸟。 嗯，这个牌子是瑞士的吗？ 对， 这带小鸟那个牌子我一直以为是美国的。 什么牌子？苗神 雀巢。 对对对， 雀巢是瑞士的呀。 瑞士的啊，他 真没想到。 对，雀巢其实是一个人。 嗯 啊，这个姓什么忘了啊？他是一个德国人，后来是移民到了，您岁数不小了，才移民到这个瑞士的，安居在这个地儿， 也是晚年来这儿养老的。 算是中年吧，啊，中年是中年得子之后，应该是到了瑞士，然后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法语，然后叫雀巢。等于他呢是一个发明家，也算是一个化学家。因为整个的那个年代有饥荒啊，就是当时的那些小孩的成活率很低。所以他一直在找一种牛奶的替代品。所以他经过他的潜心研究，找了一种比如说用那个一些个牛奶的脂类加上面粉啊，弄成那种糊糊，就有点像婴儿吃的那种东西。它相当于一种代餐嘛。然后他之所以要干这件事儿，也是因为他当时他的小孩出生之后，他老婆这个母乳也不太足，所以他觉得这事儿很有必要，他有这样一个发明。对，他弄出来这个之后呢，这个全国就是在推行嘛，因为确实他让那个婴儿的成活率变得很高。这是他做的非常优秀出色的一个事儿。之后呢，他又做了一些有关奶制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炼乳啊，这些都是就是当时这种很好的能够保存牛奶的一些方式。当时这个之所以能有速溶产品，其实是跟他收购了一个厂的可能有关系。这家企业你也见过 啊。 就是美极 啊，鸡精吗？ 对， 这个也是瑞士的。 这不是瑞士的，美极， 美极鲜， 美极酱油啊， 对对对， 它什么料包啊， 对， 它这是他们做的 浓汤宝啊， 对对对， 啊，他现在是属于雀巢集团的， 现在就是等于浓缩产品。 他有了这轮合作之后，才慢慢后来有了速溶咖啡。这个速溶咖啡其实当时他有一个很久以前的宣传册啊，就是写了一个一二三三步， 嗯， 就是第一步你从那个大罐子里盛出来，第二步加水，第三步喝啊，就是、 哦、 对，其实外国人在享用咖啡的过程当中比我们要早跟先进了很多嘛， 嗯 嗯，这包括他。雀巢的这些速溶产品也是这个很早上太空的一些产品，跟 NASA 有些合作。 确实没有想到这个速溶咖啡最早是诞生在瑞士的，相当于。 对，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美国的牌子。 我也一直以为。 我觉得快餐类的东西总是喜欢和美国联系在一起。 对对， 嗯，它这个企业会对公众开放去参观啊，或者是 它会对外开放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博物馆、 嗯、 然后有它整个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些事件。我这回特别让我比较这个有感触的地儿，就是瑞士的博物馆特别走心。 嗯，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博物馆看看 啊。他的，因为我去了几个哈，包括这个雀巢博物馆，包括我一会儿要提到的下一个博物馆，他所你从一进门开始，他都用这种声光电的那种像演话剧一样的立体效果去讲述一个品牌、 嗯、 从诞生到壮大，然后的一个故事，让你就是。从头能对品牌有一特别好的了解、 嗯、 然后你在了解完品牌故事之后，它会让你再重新关注到它整个生产线是怎么运作的，这样这样、 嗯、 啊。 那我们今天主要去哪几个博物馆看看？ 刚才说的这个算一个了啊、 嗯、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再介绍一个在它再往北的一个城市叫格吕耶尔。 嗯，所以我们现在基本又离开这个小镇了哈。 对，这个小镇可能没必要去住，但是路过的话 可以去看看， 很值得一看。 嗯， 嗯，那下一个地儿我刚刚讲的就是格吕耶尔。格吕耶尔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山城啊，我们驱车从沃维大概有个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到了。这个地儿还是挺出名的啊，我觉得先说一个人吧，但再提一个问题，这个人是一个电影角色之父，他住在这儿。 哪类的电影？ 是惊悚类的。 不是喜剧啊？ 不是。 我以为是卓别林又到了这个小镇上。 没有没有没有， 跟卓别林没关系啊。 跟卓别林没关系，他塑造了一系列的这个电影角色啊，当然是这种科幻的。 他是演员对吧？ 他是塑造这个角色的。 那导演 也不是导演，就相当于我是一个漫画家，我画了机器猫。 哦，他创作这些人物、 他是创作这个角色的人。 对，创作这些人物，所以就是在电影史上是吧？ 对，非常出名的，跟太空有关。 哦，我猜的已经差不多了，跟太空有关。 是什么？ 那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就是有这么一个人，那我们猜的是这个人是谁对吧？ 你也可以先猜这角色是什么东西。 行，反正这个猜到角色或猜到这个创作人都可以。 都可以。 你确定我们是能猜得着的吗？ 一定能猜到，因为这个片子刚刚又上了一个新片子。 所以估计是年轻朋友至少应该都知道对不对？ 老像我这么大的应该是更知道，因为你看我 暴露年纪。 暴露一下吧，我现在今年马上快到四十了。 嗯， 我上小学还是初中那会儿就开始看这个片子了。 好，那我们就思绪回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有那么几部外国电影都是科幻题材的，而且呢创作的人物还有人物形象还有以及这个电影都是非常有名的，那大家知道其中的一两个元素都算对。 再提示就是有点恐怖 啊，有点恐怖，还是惊悚类的。 对， 那答案您知道吗？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告诉我您的答案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好整理一下思路，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哦，好嘞，那我不是呛了你的行吗？ 佛主。 好，刚才郭涛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瑞士的日内瓦，还有沃韦，再加上最后这个小镇 格吕耶尔 、嗯。但是这个格吕耶尔这个小镇我们还没有展开，是因为刚才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 嗯， 曾经有那么几部吧，算是 很多部啊， 科幻题材的电影是算在这儿诞生的吗？ 主创人员他的这个之父啊， 嗯，主创人员，而且是这部电影之父是在这里诞生的。 嗯， 那这个人他是谁呢？答案是 这个人叫吉格 啊， 大家不太清楚是谁，但是他创造的这个角色大家都知道是异形。 哦，异形啊， 对，异形。就是特别的有点惊悚的恶心啊，这词儿可以说是吧？ 对于女孩来说是有点恶心。 嗯， 就是因为这个恐怖片和惊悚片在世界上不同国家理解不一样， 嗯 哈。但是《异形》确实是拍了很多部， 很多部，而且很经典的片子。 嗯 啊，这个《异形》的话，实际上是吉格就是很早就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角色。嗯、其实吉格是瑞士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儿是美国人干的。但确实还真不是， 嗯、 啊，艺术家和疯狂的人，可能是一线之间，啊，那还好，吉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因为他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么这样的一个 受欢迎 的一个形象，但也确实非常有个性， 嗯、 跟他小时候一些生活的 经历有关， 对，据说啊，他小时候他爸就给他送一礼物，就一头盖骨。反正这爹当的也是没谁了，啊！ 但是可能他们家里人是对什么生物学呀，对， 有可能 很多科学是感兴趣的。 对，说他姐还给他看过一些特别奇怪的展览之类的， 嗯、 反正从打小就是受到过一些惊吓，然后 家庭里的教育非常的特别， 对，这个脑袋里可能就留下了这样一些种子， 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 对， 但是无论怎样，我觉得把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融入艺术，然后呈现给大家，我还是给大家留下很多比较经典的瞬间，还有这个影片。 对， 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大家可以翻出以前的碟再回味一下哈。 是，当时那个好莱坞就是找这样一个人能，好莱坞在拍第一部《异形》的时候，就是他们要找一个人能够塑造出这种这个太空生物的这样一个人来出来， 嗯、 所以他们就找到吉格，从那儿开始、嗯、啊，这个异形之父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的话，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格吕耶尔的话，去格吕耶尔的老城堡，在最城堡的脚下就是他的故居，就是他的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珍藏。然后博物馆的隔壁就是异形酒吧， 嗯、 你可以在这个异形酒吧里去喝一杯东西，喝的东西也是奇奇怪怪的，能 就感受一下影片里的氛围。 对， 是不是 整个酒吧里全都是那种骨架呀、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你在电影里看到这样一个。这种形象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你仿佛是异形体内的一个蛋或者一个卵啊，被 小朋友摄取啊， 反正是很有意思，很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体验。 对，就体验一下影片当中的感受。然后这个博物馆里面是大部分介绍的都是他本人的一些， 对，本人一些履历、作品和他的一些收藏。 嗯，所以喜欢他的电影的朋友，这是不能错过的一个， 一定不要错过。 嗯，那这个小镇除了这个，刚才你提到有一个城堡， 城堡其实没什么可看的， 为什么？ 就是跟他比起来，我觉得就黯然失色。 你看这，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关注点不一样。 对，所以城堡我都没上去。 啊，你没上去啊？ 对， 他是要坐缆车上去的吧？ 没，就此不行就行了。 是一个不太高的。 对，因为我觉得在格吕耶尔给我们就是其他的要体验的事儿还挺多的，我们还是把时间花在吃上。 好，哎，这太好了。 嗯， 其实你不提我也想提到，瑞士大家知道是奶酪火锅是吧？ 没错， 奶酪有很多。但是前两天碰到瑞士旅游局的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呀，不要再跟我提到奶酪火锅了，我们不想再提就这么经典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你们为什么不去探索呢？” 嗯， 那今天你有什么特别的分享？ 那还是得说这个奶酪的事儿，我觉得还是得说一下，因为它有很多奶酪工厂可以参观。 嗯、 我觉得你既然到了之后啊，奶酪火锅你也可以尝一尝，而且就是不能广尝，你得知道它为什么哈。 那你给我们说说为什么？ 行，这个奶酪火锅啊，首先就是怎么做、 嗯、 啊？很多人以为这个奶酪火锅就是大的芝士给它弄化就可以了。 嗯， 其实没这么简单，它应该是先在锅里先垫一些白的葡萄酒，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芝士碎，然后给它熬成可以就是稠的这种状态。 先是汤，是汤底是吧？ 对对对，它其实也就是汤底，然后再蘸着面包，配上一些樱桃酒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东西来吃。这个是一些比较正确的吃法，然后你也能知道它是为什么得来的。但是整个这个瑞士产奶酪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的奶好。 嗯， 但是我觉得就你还得再多想一步，为什么奶好？ 因为牛好。那为什么牛好？ 心情好，环境好。 对，为心情好。那为什么心情好呢？吃得好。那吃得好在哪儿？这就有学问了。 对， 就是我们理解为牛就吃草呗。 嗯， 不是， 他们的牛不是吃草长大的， 他们也吃草，但是他们的草好。 嗯， 整个在这个格里耶尔的山上有十几种香料是每天他们要吃的。 哦， 什么你知道什么兰花啊，什么这花那花，什么茴香啊，那个、十几种很鲜的这种这个草啊，在漫山遍野。他有一专门有一个博物馆，你可以进去看。然后他把所有的牛能吃到的这些东西，这些草料的味道都放在瓶瓶罐罐，你可以打开去闻，真的是特别香，难怪他产的奶会这么好啊！而且牛每天吃这么多的草料，喝这么多的水，产出来的牛奶啊，通过这个奶酪制作方式去完好的去保存下来。 咱们单从草料上面品种就是很丰富的， 就是差距已经是。就是输在出发点上了，你知道吗？或者说人家对人家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 就首先人家这个草的资源很丰富， 对， 种类也很繁多。 而且它的牛是说是有两种，一种是黑白的，一种是不是、对，一种是红白的，都只有这两种牛。 哦，红白。 对，说是很好的奶牛的品种。 我见过巧克力糖纸上面画过， 没错， 红白的奶牛。 对，然后这个是产了奶之后，因为它每天大概都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奶酪的这种机器嘛，以前都是用手的，但是不卫生。那个后来全都改成用机器了。每天会能制造出很多的格里耶尔的大的这种奶酪出来，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奶酪它都是一个锅，这个给它凝化之后，然后的这个成品，通过加压呀、通过这种一些发酵嘛。但其实这个奶都是不糟践的，这个稠的部分我们做成奶酪了。然后吸的一些这种奶清，它会做成这种软的奶酪，其实有点像奶油，它是可以抹面包上吃的。 奶油奶酪是不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 做提拉米苏的那个奶酪。 哎，然后最后的奶渣是喂猪的，所以就是 哇，他们猪吃的也这么好？ 对，可不嘛，所以猪肉可能也不错。 对 啊，所以它整个这一套的流程还是很环保的。出来之后成品，然后呢，它会进到这个盐水里，所以我们吃到的奶酪，包括奶酪火锅，是都是咸的嘛。它会进到盐水里大概24-25小时，这个奶酪呢会吸收到盐分的50%，所以它你吃到的不是说盐水的感觉，它是有咸味儿，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奶香。然后再到这个发酵室进行，比如说6个月、10个月、18个月的发酵，啊，这可能发酵时间越长，然后这个味道越不一样， 然后各个作坊自己的配方也不一样， 都不一样。 其实也就是最后这一步的差别， 没错。所以我拿了一个奶酪的小包，苗山姐，要不然你试一下。 我现在就吃啊！ 我觉得你有必要跟这个观众聊一下感受。这上写了3个数字： 6、80、 6个月、10个月跟 哦，这是不同 啊，6个月、8个月跟10个月的不同的时期的奶酪。 那我可开吃了， 开吃！ 真没有想到，今天录节目还能有福利，从我这儿自己就给自己创造福利。 你可以从这个质感上，我们就能看到6个月它是稍微的弹一点，是不是？ 嗯，哇，软软糯糯的。这个是干酪吗？应该不是， 它这是半硬的。包括这个瑞士的一些很知名的菜，就是那种奶酪土豆，它都是烤热之后把这个奶酪刮下来，然后蘸土豆吃。 后面你自己说吧，我没有嘴了，我可能得接着吃。 别，还有别的吃的，你尝半块就得了。 行，那你继续介绍，我吃一会儿。 这是你刚才吃的是6个月的，对吧？ 对， 这是8个月的啊，你先吃着。然后你整个在这个奶酪的发酵室，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展示，有几百块上千块的这个奶酪在那儿做发酵，你可以闻到一些这种氨水氨气的味道，因为它有些刺鼻，都是整个在发酵过程当中中产生的气味啊。包括你参观完之后，也可以去边上餐厅，去最正宗的餐厅去吃到最新鲜的东西。 它是有很多的奶酪作坊在那儿吧？ 很多奶酪作坊。 这个小镇是一个专门产奶酪的小镇吗？ 对，因为瑞士的奶酪一共有600多种，格里耶尔奶酪算是很出名的一种。 是一个著名产地。 对，它有一些小的这种气孔 我现在已经吃到第10个月了 它那个那儿有一个画哈，就是6个月可能是它讲的是未成年，就或者说将刚刚成年，然后一直到18个月，我给大家定义为就是6个月可能是小鲜肉，到10个月左右应该是这种中年大叔，到18个月可能就是老炮了。 就是成熟的成熟型， 成熟且过了，就是过熟型、 啊、过了过熟型。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喜欢那种过熟的，有些人就会喜欢一点年轻的。 我觉得味道上啊， 嗯， 我更喜欢八个月的那个。 八个月的， 嗯， 要时钟 八个月的那个，嗯，奶香气比较重，味道也不太咸， 嗯。 然后呢，刚才六个月的那个酸的味道比较重， 嗯。 十个月的这个酸的味道也不重了， 口感呢？ 口感，我再咬一口， 这应该开成直播。 嗯，吃饱了，感觉都已经，嗯，我再吃吃八个月。你给我们讲讲吧，他们的差别。 这个差别，我就带了一盒，所以我也没吃过这盒呢。 啊，你没吃过这盒？ 我回家还有一盒，我回家也再尝尝，然后 你再尝尝这个六个月的，六个月的比较软， 那肯定的， 对吧？ 对， 刚才十个月的是口感最硬的一个， 嗯 嗯，八个月的是咸味最淡，然后奶香气最重的， 嗯， 所以我喜欢八个月的。 但实际上，你到瑞士吃奶酪的话，你可以去这个点一些奶酪的拼盘， 嗯， 配上一些火腿，这是很经典的吃法， 嗯， 加上一些白的葡萄 酒， 对， 嗯、 而酒不能喝错啊。你吃这种东西不可能喝红葡萄酒啊， 对， 一定要这个东西，反正我们既然要吃，就一定要吃对了它才可以、 嗯、其实给大家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一个标准， 嗯， 如果你吃的这个食物颜色很浅，你基本就是配的就是白葡萄酒、 嗯、 对吧， 对， 怎么说，专业的品酒师肯定觉得哎呀说的太糙了，当然对我们外行来说这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一个简便的办法， 对， 当然还有很多细致的办法。 其实品奶酪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真的细品的话，你可以品到十几种的香味儿，你能够体会到这个奶酪里面的不同的草香， 嗯， 不同草香， 嗯 啊，你就想，你就回味一下，你闭着眼回味一下当时牛吃什么了，对，然后它产出来的味道就应该有什么味道啊，这是一个好的奶酪应该具备的。它跟我们现在超市，在北京超市里买的那些速食的，或者说一些我们新疆的那些奶酪都不一样啊、 嗯、 所以的话到那儿真的要好好体验啊。 就是说实话，就是从欧洲现在如果带过来比较容易携带的是干酪， 干酪， 因为它贮藏时间比较长，通常的这个奶酪像这种半软型的很容易坏、 嗯、 而且呢就是一路上你得保持这个温度要低， 对， 然后奶油奶酪基本上带过来是不太可能的， 不太可能、嗯、 是吧，基本就是做蛋糕哈，提拉米苏里面的那一层马苏里拉芝士比较容易，因为它虽然碎吧，但它在整个的时候它是硬的，然后它通常就是在披萨上面撒呀，做那个乳酪层、 嗯、 通常都是马苏里拉芝士、 嗯嗯、这个奶酪吃完，我觉得作为结尾的时候我们再聊个巧克力、 啊、我快吃饱了，我都 巧克力也带了啊， 这个早餐特别的横，好，我吃一个 巧克力，现在不能吃 啊，不能吃， 我要讲完你才能吃， 好，你说、啊、我先摸摸我先摸 这巧克力啊，到那儿在格里耶尔附近也有很多这种巧克力的这个博物馆跟工厂， 嗯， 这其中一家叫干椰、 嗯、 啊，然后它是也是很出名的品牌啊， 开了， 对，然后它的博物馆也是从可可树怎么到欧洲，一直到最后怎么形成巧克力，这样一个很丰富的过程、 嗯、 讲得很清楚。你在参观工厂之前，你能把这事儿先了解很透，这是特别重要的。你首先要对这个事儿感兴趣。时间应该不多了，我讲 有的是时间，你慢慢说。 有是吗？啊、 嗯， 因为当时的这个可可树到了这个欧洲之后，可可树它会先把那个可可的果做成饮品， 嗯， 这是很贵族的饮品，凡人是喝不到的， 嗯， 只有贵族才能喝到，但是贵族。 在古代啊， 贵族喝了之后觉得其实这玩意儿不好喝， 嗯 啊，然后也有点苦涩什么的，他说能不能加点糖，再加上我们大瑞士奶这么好，加点奶什么的、 嗯、 哎，这可能就是它变成巧克力之前的一个前身， 尤其是牛奶巧克力的前身、 哎、没错啊。然后出了这个展示之后，包括这个牌的巧克力也有很多坚果嘛，它有一个展厅，它里面全都是可可豆跟那个什么大杏仁大榛子，你随便吃 各种果仁 啊，你要去品，你闻去品尝它每一个坚果之间的这个挥发出来的香气， 嗯 啊，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厂房告诉你这个整个巧克力是怎么做的啊，出来之后你可以免费品尝，但是我觉得到这儿你还不知道怎么去品一个巧克力， 当然、 啊、哎，所以的话它给了一个6个步骤去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吃巧克力、 嗯， 第一呢，先是看，哎，妙山，你可以 看了好久了， 对，你可以 打 开这个包装，你打开一块就是稍微、哦、对，因为它太容易化了，我揣兜里好像有点化， 之前、嗯、找一个特别完整的， 比较完整的，这是它最廉价的一种巧克力， 嗯、 但是我觉得也是最能够体现它这个原始状态的， 就最普通的一款， 最普通的 经典款牛奶巧克力， 先拿到手里，先去看看正面， 好的巧克力它应该是就是有一定光泽，但它不是说纯亮的，它是磨砂的那种光泽。 嗯， 这是从看上的来。 嗯， 就是来讲 直观的感受 来评判。 嗯， 第二的话就是闻。 嗯 啊，闻这个巧克力的 香气扑鼻， 这是闻啊。嗯，然后再是有点像看病， 望闻问切是吗？ 对对，哎，然后再是听。 嗯，怎么听？ 听就是是他让我们听的这个意义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是加奶的巧克力跟纯的黑巧克力，在你掰开它的那一瞬间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哦，当然，一个会软一些，一个脆一些。 对对对，所以这是听。听完了再是触。 嗯， 这个触不是拿手摸，是把巧克力放到嘴里的时候，就是舌头跟砂糖之间的那种融化的感觉。 嗯， 所以其实现在可以放到嘴里了。 好的，那我就不管大家了。 但是不能嚼，就是先去抿一抿它，尝到它那种融化的那种很糯的感觉。 你就化了。 对，这触，然后就是尝了。 嗯， 你要尝到它本身那个巧克力的就应有的味道嘛。尝完了之后，就有点像我们品红酒一样，有一些这种回味，就是这是第六步了，讲起来很深奥的，就是你要回味这个巧克力到你的这个嗓子眼之后，然后包括你鼻腔里呼出来的香气，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整个这一套流程下来之后，在博物馆当中啊，他讲，哎，你现在可能成为一个大师了。最让我觉得这个兴奋的环节就是他准备了十款大概有巧克力，都是没有包装纸，就是生产线下来直接放在这儿的，随便吃。你知道这票价多少钱吗？ 多少钱？ 这票价是十瑞郎。 瑞郎和人民币的兑换 跟美元差不多 啊。哦，美元差不多。 但是 六块钱七块钱。 你这十块巧克力都吃了也不止这钱。 嗯， 因为都是他手工做的那种顶级的礼品的巧克力啊。 在欧洲，在这个门店里买手工巧克力价格是不菲的。 他这一块巧克力就可能一两瑞郎都不止，所以的话你就到那儿就吃吧。 我再拆一块，你说着 都是你的。你就吃它的，你再走，然后外头你可以买巧克力再带走这些东西。 哦， 所以我觉得这阵参观特别值，超值。 这个巧克力博物馆是需要预约的吗？还是随时去都 随时去都可以？ 哇，那小朋友们简直太喜欢了， 爽翻了。 而且它的巧克力味道大概就是我们刚才尝到是牛奶的这一种，然后还可以有果仁的， 果仁的也非常多， 白巧克力 什么都有。 郭涛在最开始提到巧克力的历史的时候提到了一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哈？那这块我提一个问题。 嗯， 巧克力在一块一块的吃之前，以前是怎么吃的？大家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就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告诉我，珊瑚的山，等着您的答案了。哎，听众朋友，刚才我问的问题，您有没有答对呢？是不是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郭队，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 最早是贵族的饮品， 所以是饮料。 对， 对吧， 是喝的， 是喝的，而且是热的，是吧？ 对对对，只是喝的那个 Coco， 然后还不带巧克力，它还没形成巧克力。 哦，它还是巧克力前身。 前身。对， 我现在心情全部沉浸在这个打开包装纸吃巧克力吃奶酪心情里面。我觉得今天那个最后这时段我们聊了半天吃的，这一定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最后我想郭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奶酪巧克力，瑞士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别的好吃的？ 别的好吃的，再建议一个吧。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瑞士的这种奶酪很好。 嗯， 然后你可以吃一些跟奶制品相关的一些东西。其实，瑞士本身的这些国菜可能就是奶酪火锅，你尝尝就好了，不可能顿顿吃。 没错。 但是瑞士的其他的这种食物，讲真啊，不是说特别的优秀。它不像什么法餐那么精致，也不像美式的那些垃圾食品那么过瘾，所以的话，但是有一样你可以尝试，就是意大利菜。 嗯， 尤其是意大利的奶酪通心粉。 嗯， 因为通心粉本身就不难吃，然后芝士通心粉呢，这个奶酪芝士又是瑞士最国宝级的食材。 嗯， 当这两者结合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是瑞士最好的，也能是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你选这个肯定是没有错的。 最保守的一个 也是最好吃的， 对吧？ 对， 一定不会选错的选项。 对，绝对不会。 所以我觉得到了瑞士，既然这里是产奶酪大国，您点的吃食只要是跟奶酪沾边，我觉得都不会选错。 没错。嗯， 最后有什么一些硬性的贴士给我们提示一下去瑞士旅游？ 我觉得就是周末一定是不上班了啊，而且这个所有的商场都是关门的，这个全欧洲都差不多。 周末是周日对吧？ 周六周日全关 啊。瑞士是周六周日全关， 就是特别狠啊，周六周日全关。但是呢，在所有的城市里都会有跳蚤市场，你一定要去。 嗯， 而且在跳蚤市场的话，可以吃到很当地的一些小的食品。 嗯， 这个很好啊。如果你 平时你也可以去超市啊，像瑞士的话有几个大的超市，有一个叫 M 的超市，它有一个，如果超市有一个 M 就是它是一级的，如果有三个 M 就是顶级的。 哦，它分级的。 对，然后里面有些包括其他的一些超市里面有很好的烤鸡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去超市一定要买当地的酸奶。 嗯 啊，因为奶好嘛，还是那句话， 奶制品 啊，一定多吃奶制品。 嗯，哎，所以这么听来呢，瑞士除了滑雪以外，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逛，又可以看博物馆，还有一些可以边学习边吃边玩的博物馆，这都是值得去的。 对， 以后呢有机会，这个郭涛除了带我们去瑞士，再去点别的地方逛逛哈。 没问题。 好，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上互动问题和我们交流，我们将会在这个所有正确答案当中呢抽取一部分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节目送出的独家礼品。这里是 FM98.2AM927 正在播出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每个周日都会给大家提供逛吃好选择，锁住我们的频率，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潮流梦工厂每天下午5点到7点等着您，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喽。